锵三人行，大家好，今天挺好啊，认识一位新的女性朋友，认识一位新的女朋友，陈玉慧女士。 对，没错， 这个文道熟， 没错。其实陈老师啊，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那么他写了一部三部曲的小说，叫《海神三部曲》这么一个小说，那么在台湾很受重视。然后呢，是去年吧，香港有一个文学奖叫《红楼梦奖》。那是有史以来最高奖金额的一个华文长篇小说奖，是莫言得到他的， 不是那个 贾平凹 、 然后呢，这陈玉慧老师的这个作品呢，《海神三部曲》呢，好像是台湾唯一一个被提名就这个奖的一个作品，那么当然是七部小说其中一部。那么这个作品被人认为，就我没有看完，很坦白讲，我只在杂志上看过选段，但大家的印象就是陈老师写出了那种台湾的他的很，我们以前不是也说过台湾的那种身份问题啊，那种家族啊国族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然后另外呢，就陈老师背景也很特别，其实我觉得很多作家都是同时是记者，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陈老师也是一个记者，他在台湾两大报系，就中国时报然后联合报，都跑政治新闻，然后后来又到了德国住，那么在那边在写小说。 我感兴趣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啊，基本上是，你是出生在哪里？ 我在台湾出生。 在台湾出生。 对。 但是你在法国德国加起来好像有25年。 对，我在法国住了10年，德国住了15年。 现在又想落户北京。 对，因为我父亲是北京人，所以呢，我 母亲呢？ 母亲是台湾人，那但是我外婆是日本人。 外婆是日本人。 对。 你有日本血统。 对 啊，所以啊，你就说这个书，我是听说了，我也没有看。就是当年你们这个家族，其实就是写的你们这个家族的事儿，海神家族。 对，其实也是有点影射台湾的命运嘛。就台湾以前也被日本人统治过啊，然后台湾，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写这个家族《海神家族》这本小说呢，就特别好像是有点家国情节，因为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对台湾人来讲，有的时候呢会有那种。好像家国的这种情节特别的深，比如说我呢，我就觉得，我的家好像也不像家，我的国好像也不是国，就是像台湾的处境，台湾现在国际上也不被人家承认，联合国也不能进，然后台湾人呢，有的台湾就说我们是台湾人，但是我后来写这小说呢，我就只有一个认定，我就觉得说，其实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所以我的母语是中文，中文就是我的根，所以我自从有这个认定，我心里就觉得舒服多了。 哦，最后找故乡就找到语言文字了。 对。 那我现在来北京，我这次感觉又特别好，那可能跟我的父亲是北京有关系。 好在哪里？ 哎，我觉得北京现在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然后什么都可能，这个就很 什么都可能。我们觉得害怕的就是这一点。 但这个好啊，因为什么都可能，就它就有发展的，它就有希望。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但你会不会觉得，由于你父亲是北京人啊，你刚到北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特别失落的感觉呢？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是在台湾长大的外省人啊。那么我跟我外公住的，他把我养大。我外公呢是河北人，他老跟我说以前北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以前我从小就被一帮的河北人、北京人包围，他们就老跟我说他们不知道北京了，叫北平嘛，对不对？ 北平 如何如何好啊，北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以前也跟你说过，就刚我第一回到北京的时候啊，就是满脑子就是他们从小给我灌输的那些东西，一来就发现，哎，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完全不一样，换了人间。 对，真的城墙没了，很多东西都不见了，很多东西不一样了。你会觉得，哎呀，原来我过去认同的，我过去那么深深面目的那种北京，其实是我想象中的，或者只是一个过去的北京，它不存在了。 对， 你的感觉呢？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真对，因为我的认识的北京就是我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京戏，然后呢听评剧相声，然后骆驼祥子老舍那一代的那个关于北京城的描述，现在其实都没有了。所以北京是后现代的，什么都可能的，其实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来第四次，我先头有那种失落感，可是慢慢的呢，我就没了，我就觉得哎，这种现代、这种后现代、这种解构当中的这种北京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这么古老，可是又这么现代。 他就变成就是在这种古老跟现在当中，我觉得创造出一种氛围，特别动人，特别有意思。 这种氛围，你能不能举一些细节让我们也领略领略？ 比如说呢，在荷花市场散步啊，然后有人坐路边，虽然天气还冷，然后坐路边等吃饭，然后后面荷花市场那个湖后面那个烟火有点渺渺，然后呢，那旁边的建筑是古代的那种。 但是 古代 那 里面就是里面这新的餐厅，然后最里面有最棒的那种新的那种餐厅，然后呢同时呢就看到那种北京姑娘那么漂亮，真的好漂亮，好高 调，喜欢漂亮姑娘。 对，然后呢吃起汤来哗哗哗好大声，觉得太精彩了。 哎呦，你可真是这叫什么因爱成狂了。 嗯，特别的观感，这是一种。 但是你像我给你换一个视角，你换成他的视角， 嗯， 他今天还给我发牢骚呢， 对， 这也是到钟鼓楼那边 的，因为我有朋友，那么就说，哎，那么在北京去看一下附近什么古迹吧，那么就去了钟鼓楼。那钟鼓楼是一般比较少人去的一个游客，但最近几年好像因为离南锣鼓巷啊、烟袋斜巷特别近，开始多人去看。 没有去，后面很有意思。 去了钟鼓楼， 对。 那我到钟鼓楼呢，我为什么要发牢骚呢？这是有个背景的。 嗯。 就前阵子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大家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故宫里头有个星巴克，有个 Starbucks。 对。 就说这东西啊太坏风景了， 嗯、 那么就是没有民族尊严的事情，要把它搬出去。那么我就有一个特别强的感受，我到了钟鼓楼呢，我看到什么呢？看到它这个鼓楼下头朱红色的那种传统的那种门框， 嗯， 本来很漂亮， 嗯， 虽然有点破落，但是也还是有它原来的美， 嗯， 然后在外面呢就放了一些的冷气机， 嗯， 放在那一些冷气机槽，这冷气机槽旁边呢放了几个假的兵马俑。很高的兵马俑， 嗯， 这兵马俑肯定跟它是完全没关系的，就放在那， 嗯， 那这个冷气机槽上面呢又放了几座唐三彩， 嗯， 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啊都很不尊重我们的文物， 嗯， 就说你尊重文物的表现，你是我觉得就是钟鼓楼就应该是尽量钟鼓楼原来是什么样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它， 嗯， 我们不是，我们就让骗骗游客，那些外国人来了，我看得懂。你看，这是兵马俑，那兵马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对吧？因为唐三彩还放那个冷气机上面，就我觉得中国很多文物，很多很旧的东西，都是被糟蹋成这种模样。 就是坐守宝山，他不知道这是宝，他觉得还得添点节目。 嗯， 对，然后文化水平很低， 他来个假兵马俑，招来一下游客。 对。 嗯，但我其实也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这种 crossover， 我喜欢这种 mix 的感觉，就是故宫老星巴克，其实我不反对，就是它一定要那么干净，它一定要很环保， 嗯， 但是它要说撤就能撤，我就觉得各种的文化交流在一起，哎，北京城有这种可能性。 你看，这看在他眼里呢，是一种后现代。这么一种啊，百样杂陈。 对，我喜欢这样。 你喜欢不和谐不协调？ 我喜欢不协调，那种不协调里头又有一种协调，那就太美了。 是不是因为你在德国住久了，德国就是个很协调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现代，就是现在那个文化一种特色，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这种 crossover， 所以你看德国也其实一样，它就是那个帝国大厦，希特勒的帝国大厦，就是是老的建筑，老的建筑呢，它后来呢后面又盖了个新的透明的那个屋顶，所以呢它就把老的建筑跟新的屋顶结合在一起，就特别好看，就变成现在的德国 的帝国大楼。 然后它的那个建筑，它就告诉那个建筑师就说，这个是表示透明开放。因为议会就是要透明开放， 嗯， 然后它又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因为这个帝国大厦是希特勒当年第，就是他当年在那里第三帝国在那里在那里操控全世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这种概念是挺好的。那就像那个故宫那个贝聿铭那个建筑， 嗯， 也是，就是前面一个新的金字塔，后面是老的罗浮宫。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好，我很喜欢。 我觉得有点不一样，跟我说那种，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不反对新旧的混杂。 嗯， 如果今天故宫前面，比如说很多人在议论，就是天安门广场附近不是有个巨蛋吗？ 嗯， 就是那个国家大剧院，当时大家也很反对。 嗯， 那个东西我倒不反对。 嗯， 我觉得在关键在哪，关键在细节，你做得好不好。 对， 比如说我完全不介意你钟鼓楼有些很新派的东西在里面， 嗯， 但是我刚刚说那些东西对我来讲，那个不叫做新旧， 嗯， 或者是中西的碰撞， 嗯， 那个叫做没有节制，那个叫做 乱搞， 乱搞，就那个叫做 乱搞。 对，比如说像我再举个例子啊，像中国很多文物景点啊，它都有一种东西，那个像叫什么，就是一种纸板，纸板前上面画着是一个皇帝，旁边有个皇后，然后脸孔是挖了一个洞， 对， 让游客呢凑个脸上去。那么像这种东西呢，我不知道现在你最近不是去过故宫吗？ 嗯，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以前是有这个的。那对我来讲这是很不可思议，故宫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放的这种有点像欢乐谷那种游乐场所的设施，比如说罗浮宫或者是白金汉宫，它不会有这种纸板，哎，来来来拜拜英女皇，不会有这个，对不对？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taste， 就是品味的问题。 对，你像站在他的立场呢，他比你站得再离远一些呢，他觉得连这个也是可以观察的一个风景。 对，我可以容忍，我可以宽容，宽容，我觉得多远没有关系。 所以海外华人好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陈老师，你看你们这海神家族啊， 嗯， 是怎么样一个一个辗转的过程呢？ 嗯，其实是我的家族故事，就是是我自己的混合式自传，就是说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是自己虚构的。那其实开始讲就是讲我外婆，外婆是一个日本人，她琉球人到台湾去，因为那时候琉球人在台湾也挺多的。 嗯， 然后呢就认识我外公，外公是台湾人，当年当然也是福建来的。 嗯， 然后呢就再来就讲我妈妈，那我妈妈认识了一个北京来的，就是我爸爸。 嗯， 我爸爸当年是北京人，他其实已经结婚了。 嗯， 后来呢他爱上一个京剧的唱青衣的一个演员。 嗯， 所以呢他就跟他从上海说要到台湾去，但是船都没了，所以我爸爸先走，他后来我爸爸到台湾以后就等他，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要去接他的这个女朋友，结果呢那个船招商船沉了 啊， 嗯，所以我爸爸就等于接不到人了，接不到人他就特别伤心，整个人精神都错了。 那个人是跟着船沉了， 沉了就没了。那时候很多船都沉了。 对对 对。 然后沉了以后，我爸就过生活也特别不好，他又想回来，但已经回不来了。 嗯， 我就写我爸爸这样的人，然后就写我叔公，我外公，我外公是那时候是帮日本到南洋去打战的，他想开飞机，他一辈子梦想， 就是那种台湾兵，日籍台兵，日籍台兵， 对对 啊， 所以他就是想要开飞机，开飞机，这是一生的梦想。后来也开成了，可是日本要他开那个零式战斗机，他不肯。结果他就被打压，就是他就是也是过得挺不好，后来就回到台湾。 哎，你说这种我一直挺奇怪，他这种台籍日本兵啊， 嗯， 当时他的想法是什么？跟日本人一个价值系统吗？为了天皇或者是怎么着作战？ 我觉得台湾人就特矛盾，就是说是又不是。我自己也有这样问题，像我爸爸也是，你说他是北京人，可是他台湾人家也不觉得他是北京人，他来了北京人家又说他是台湾人。他们，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们在台湾长大人对这种家国啊、自己什么人啊、身份认同这种东西都特别的模糊，特别的没办法界定，特别的也特别的，有时候也想一想也是有点悲哀的。 嗯， 而且你的你特别复杂在于你外婆还是琉球人。 对， 琉球人是那种。日本人都也不大觉得他是日本人。 对对对对 对。 然后他也不日本人，也 因为琉球是很晚才被日本纳入进去。 对， 我不仅觉得，那你小时候，比如你们这个家庭里， 嗯， 有什么琉球的、北京的、台湾的、上海的，这个生活上是个怎么个调调呢？吃日餐呢，还是吃中餐、台湾菜啊、北京菜？ 都吃都吃，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都有，可能跟我刚才讲的也有关系，就是所以我喜欢 crossover， 我喜欢多元，我什么都我混在一起，什么都就特别好。 所以后来你去法国跟德国，是不是也跟这样的背景有关系？就是想跨越不同的文化的界限。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从小就不属于这边呢，也不属于这边，不属于本省圈，因为他们就分本省外省， 对， 那也就不属于。所以我从小就特别叛逆，就说那我都不属于，那我走好了，就离开台湾，离开台湾就越远越好。 然后现在慢慢慢慢年纪大一点，就觉得哎呀，自己的文化还是要回来。像回来北京很感动，就觉得看到城门，看到什么雍和宫，看到什么任何一个古老东西都特别感动。 那你在这个欧洲住了20多年的时候，有主人的感觉吗？还是客居的那种感觉？ 客居。 20多年的客人。 客居，就像尼采说的嘛，就像我们德国那个哲学家尼采说，其实呢，现在人就有个问题，无家感。 对。 所以就是无家嘛，你到哪边都不是家。我书桌在哪里，哪边都是我的家，因为我在写作嘛。哦，我的书桌，比如是说在意大利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头，哎，这里就是我家，因为我在这里写作，在哪写作哪就是我家。我后来有这种想法， 包括你说你在语言文字里找到了你的家。 嗯， 如果说旧的城墙被拆了，那么至少这个中文是我的家。 对 对， 你说我挺难理会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种焦虑，那种寻求这个身份认同的感觉，那么强吗？就是说没这个东西，人就很难活吗？ 很强，很重要。对，这是台湾人，很多台湾人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大部分台湾人的问题就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就是哎呀，你到底属于哪里呢？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这问题都跟你一辈子都会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照我感觉，这会不会是比较知识分子或者有人文气质的人，他寻找精神家园，他有这个困惑。一般的普通台湾人会不会人家不想 说 这个 事？这是一般人都会感觉到 的吗？ 这很容易就感觉到。 午夜梦回。 对，因为而且是日常生活，比如说在台湾生活，你就发现，像刚刚曹老师讲的那种台湾人本外省人的区别啊，那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啊。这是每一个人的问题啊。 对啊，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分得非常清楚啊。比如说你父母会告诉说不要跟街上那些野孩子玩， 对， 因为我们外省人叫本省的小孩叫野孩子。 对啊， 就分得非常清楚。而本省小孩，我不是也跟你说过吗？你想想看，他从小家里面讲台湾话，或者有些老一辈人家还讲日文的，所以他的普通话就国语是讲不好的。那么上学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卑，因为在教标准国语，而外省小孩标准国语讲得很好，有朗读课，对不对？分数都很好。那本省小孩怎么样都说不好，有些音他就是发不了。 对， 他就有一种耻辱感在里面，那种从小带起来那种种种感受，这是很真实的东西，这不是知识分子问题。所以当有一天，你想想看，当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你普通话说不好，你国语说不好，没关系，这是台湾人，我们是台湾人，那你就觉得很安全，我们有一个身份了，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自己是谁了，原来我们大家都是台湾人。所以这种台湾这种意识包括在政治上反映出来为什么那么强烈，就是你终于站起来了，我有自己的感觉了，我有找到自己是谁了。 所以这还真是个问题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在杂志上还看到有人说这个欧洲的啊，说欧洲人现在也身份焦虑。就他是什么身份焦虑呢？他是说过去呢，社会是说看出身、看门第，贵族和平民，对吧？很清楚，很确定。但是呢，到现在呢，物质发展飞速猛进的情况下，人们的这个身份呢，开始依赖于什么来界定呢？就是说我的成就感。我做了多大成绩？我挣多少钱？人们需要我有多少程度？但是这个东西又是变幻不定的，所以引起说是欧洲人的这种身份的焦虑。你看你们也在讲这个身份认同的焦虑。 对，而且这个身份认同的焦虑是表现在有些家庭里面，比如说我特别感兴趣就是那种在台湾的女人，本省女人嫁给外省人之后，她怎么去处理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比如像你母亲，她有日本血统， 对啊， 她要嫁给一个外省人， 对啊， 那么她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人呢？ 她结婚以后，她其实我外婆是反对这个婚姻的，因为那时候人日本人是比较反对，就是认为说那时候那个中国部队来接收了嘛，很多日本都很怕，所以她就反对我妈嫁给一个外省人。然后我妈结婚以后就真的没有跟外婆联络了，因为这个是那么久了，50年前的事情，可是在今天台湾还一样的事情还不停的上演。现在还有很多的家庭，他们不太希望自己的，比如说本省家庭，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啊或者是儿子娶或嫁给外省家庭。我觉得都那么久了还没有真的融合，这个很可惜。 我就觉得像台湾 这些问题不是说是最近什么政治上操弄出来的吗？而是一直存在的， 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那么政治操弄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它才操弄得起来，对不对？然后它操弄之后，当然它也会强化这个， 嗯， 它也会强化这个。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过去几年大家一直说不要再撕裂这个伤口， 对， 讲的就是这个嘛。 对，就像我们家庭吧，每次有人选举就大家都要吵架了，因为我妹妹要选绿的，我爸爸要选蓝的，我妈妈又是觉得她要选什么新党，我爸爸又说不是新党，她要选国民党，反正就是特别的，每个人都要吵架了，就最后就说了，不要谈政治，不要谈政治，一谈政治大家都要吵架了。 那你觉得，你像你在德国多年，你觉得德国的这个民主选举和台湾的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其实选举哦，对我来讲，就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政客在操纵。现在台湾面蓝面，我觉得其实是政客在操纵。 那德国呢？ 德国也是政客， 挺民主的。 挺民主的，对，但是也是政也是都分配好的，政客在操纵。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政客的利益。 那尤其你以前做政治记者啊， 是啊， 你对这个是不是特别有体会？ 对啊，我以前比如说那个德国总理，前任总理是洛德吧，我访问他，哎呀，他也说谎啊，我觉得就说不是只有不是只有陈水扁说谎，很多人都说谎。 当时你说以前就是访问陈水扁啊，是吧？也就觉得是很容易看到他在说谎，是吧？ 对，我其实本来印象对他特别好，就觉得他是捍护人权，所以他 们 就 是大家对他的 信任。对，就觉得特别好。后来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很多东西他都说谎，然后都挺不负责任，然后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我说一个人为了一个给自己的权利巩固成这样，什么都不管了，真的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真的太不应该了。 啊，然后你在德国、法国看到的也都是。 可是我觉得，说谎也要说谎的技术。我觉得那样子说谎完全没有技术，已经都是扯烂了。我觉得那样子 就逼格掉的说谎， 对，完全扯烂了。 对，相比之下，一个德国政客撒谎是有技巧的， 对对对，有品味的，对，有格调。 政治就是高明的骗术，这是要政治， 下回可以聊聊他的德国。